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一，农历腊月十九，北京霾转雾，1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抵达苏黎世，开始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同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举行茶叙。 习近平出席瑞士联邦委员会全体委员集体举行的迎接仪式并致辞。 大使热线专访瑞士驻中国大使戴尚贤，中国用实际行动说服世界。 随习近平主席出访，专访东软集团董事长刘基仁，用创新为制造业插上腾飞翅膀。 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张高丽出席。 中央发布指导意见，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 央广时评，建特色小镇不能仅靠砸钱一哄而上。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乘专机抵达苏黎世，开始对瑞士联邦进行国事访问。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当地时间12:40，专机抵达苏黎世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走出舱门，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和丈夫豪森亲自前来机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瑞士高级官员列队欢迎。当地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洛伊特哈德在机场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中瑞两国国歌，习近平在洛伊特哈德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习近平向瑞士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瑞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源远流长，2016年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期待同瑞方领导人和各界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深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充实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瑞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并共同为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注入积极因素。我还将赴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赴日内瓦和洛桑访问多个国际组织，相信在中瑞双方和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洛伊特哈德陪同下乘坐瑞士政府专列从苏黎世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在专列行进过程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洛伊特哈德主席夫妇邀请，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品茶畅谈。习近平感谢洛伊特哈德主席夫妇专程赴苏黎世机场迎接，高度评价洛伊特哈德主席多年来致力于促进中瑞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瑞士作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在对华合作中创造了多项第一，包括率先同中国签署并实施自由贸易协定，率先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创始成员国。中瑞关系堪称大小国家合作典范，我们两国2016年确立了创新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同外国建立的第一个以创新为标志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瑞双方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看法相近，我们愿同瑞方密切在国际事务中协调。习近平指出，中方愿鼓励中国公民到瑞士旅游，愿同瑞方加强在冰雪运动方面的合作。洛伊特哈德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新年首访来到瑞士，这体现着中国对瑞士的重视。中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国际社会期待着聆听习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阐述中方的政策主张。专列抵达伯尔尼科尔萨茨火车站时，伯尔尼州州长西蒙、科尔萨茨市市长安恩前来迎接，瑞士童声合唱团在车站向中国贵宾做了精彩表演，大家对他们的演唱致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主席随后出席了瑞士联邦委员会全体委员集体举行的迎接仪式。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15:20，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联邦大厦时， 军乐队奏欢迎乐曲，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夫妇在停车处迎接，其他六位联邦委员在大厦二层平台列队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他们一一握手。习近平在迎接仪式上致辞指出，洛伊特哈德主席和各位联邦委员对中国代表团的热情友好迎接，体现了瑞士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彰显了瑞士联邦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我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和衷心感谢。 中瑞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交往和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人民互有好感，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深受瑞士人民的喜爱，瑞士也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来观光旅游。 习近平强调，我这次访问是为巩固友谊而来，是为推进合作而来，是为共谋和平与发展而来。 我期待着同瑞方一道探讨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充实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通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访问瑞士国际组织，就在当前形势下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解决全球重大问题，同各方凝聚共识，向国际社会传递正能量。 洛伊特哈德表示，瑞方愿同中方探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人文、旅游、环保、水资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沟通协调。洛伊特哈德还就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鸡年春节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祝福。习近平和彭丽媛离开联邦大厦时，军乐队再次演奏乐曲，洛伊特哈德夫妇送到大厦门外亲切握手道别。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国际评的文章，题目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包容普惠新时代，写在习近平主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之际。 大使热线。 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瑞士之际，瑞士驻中国大使戴尚贤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专访。央广记者朱敏、张佳宁、刘慧民报道。 说到一带一路，戴尚贤表示， 从这个倡议上我们看出，中国很强调经济和贸易对外开放，我们瑞士一直注重自由贸易，尤其是扩大对外贸易，所以当看到中国在积极推动这个，我们很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快就加入了亚投行，就是因为被中国在对外开放、通过开放发展经济方面所做的努力说服。 戴尚贤提到，瑞士很早加入亚投行，还在欧洲国家中率先承认了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被问到瑞士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有信心时，戴尚贤回答说， 我们已经有一些先行者跟中国合作，相信中国，他们一直跟中国做贸易，还有科研上的合作和交流，成果总是很丰硕。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进步，我们认可这种进步。 在中国履职近三年，戴尚贤对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回到国内，他会对瑞士朋友这样介绍中国。 我会跟他们说，你看，无论你之前对中国的认识是什么，它或许是对的，但如果你不是这几年刚刚来过中国，你对中国的认识就已经过时了。中国五年的变化就相当于瑞士20年的变化。 戴尚贤认为，中国展现了大国担当的风范，中国的存在让世界舞台保持了积极向前的主题，中国与瑞士与欧洲的紧密合作也将唱响世界和平的主旋律。 随习近平主席出访。 今天播出央广记者张绵绵对随主席出访的东软集团董事长刘基仁的专访，用创新为制造业插上发展的翅膀。 对东软集团董事长刘基仁来说， 虽然是第七次参加在瑞士举办的达沃斯论坛，心里仍然充满了期待，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这种对世界机遇与风险的聆听显得格外重要。 来自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样一个事物的时候，就是在不确定性的输入的情况下，多元的输入下，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更确定性的一种判断。 在世界经济增长阴云密布之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持续多年保持了6%以上的经济增速，为世界经济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使得大家都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演讲抱有更多期待。 总书记的演讲一定是受到特别关注的，应该说也为今年的达沃斯带来一个特别精彩一个环节吧。我相信全球都在关注中国，也关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挺进，而变革正是其中能够抵达彼岸的航船。刘继仁表示，习近平主席此前在东软参观时鼓励他们用技术来变革医疗，也鼓励东软的年轻人把知识变为力量，用这个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技术知识正在让更多像他们这样的传统中国制造企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创新意识不断萌芽并变成生产力。 中国未来不仅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我们也在全球的舞台上更好地展现中国企业的崭新的形象，那就是更加有责任感，更加的用智慧，用我们的这个技术来看待我们中国的企业的更新的、更与时俱进的这些形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3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会上，中国社科院高培勇、人民大学曾香泉、清华大学朱民、中车集团刘化龙、中粮集团赵双连、TCL 集团李东升、摩拜单车公司胡伟伟发了言。李克强说，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上下攻坚克难，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就业比较充分，传统动能改造、新动能培育和经济结构升级步伐加快，民生改善取得积极进展。今年面对国际环境复杂性凸显和国内发展中的困难，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应对准备，在提高增长质量效益基础上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地缘政治的冲突、政治格局的变化、经济规则的被挑战，要看到今年这个形势的变化，两面都要看到，一方面还是要有信心，另一方面还得有忧患意识，同时要做好充分应对挑战的准备。 李克强说，做好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三去一降一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在具体工作中要提高宏观调控预见性、精准性，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动放管服，制定实施和逐步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压缩一般性开支，降低收费等企业非税负担，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依法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升级，提高需求有效性，做好民生保障，加强保基本、兜底线，对雾霾等重大民生关切，要组织专家攻关，科学分析成因成分，深化防治措施，确保民生改善取得更大进展。 大家结合自己的工作的领域和实践的经验，提了很多真知灼见，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谢谢你们啊！希望各有关方面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措施能够有效的推出。 今年我们在保持经济合理区间、解决民生关注的重点问题上还得有新进展，稳中求进。 中办国办近日正式印发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推动我国移动互联网发展。央广记者杜西蒙、张绵绵报道。 意见提出要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领域竞争性业务，对移动芯片开发、智能传感器技术成果转换等技术短板要集中攻克，尤其是针对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必须加快布局。按照时间表，我国将于今年开展 5G 网络第二阶段测试，2019年启动 5G 网络建设。中国移动总裁李跃说， 我们在今年会开展较大规模的 5G 外场试验，我们希望在2018年能够推动 5G 的规模试验和试商用，在2020年实现全国范围的 5G 商用。 当前移动互联网个人信息倒卖问题突出，依靠互联网进行造谣诈骗等违法犯罪也层出不穷。意见明确要加大对网络违法犯罪、伪基站、恶意软件的打击力度。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范斌介绍，今后要从源头上进行围堵。 在设备管理方面，完善了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型号核准制度，并结合打击伪基站、黑广播的经验，明确了销售应当取得型号核准的发射设备要进行备案。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组部日前分别会同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对这些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选育管用各个环节作出具体规定。 昨天上午，上海、天津、陕西、青海、湖北五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同一天拉开序幕，各地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出不同亮点，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除江苏、山东、海南三省将今年省级地方两会日期定在2月份以外，全国28个省份都将在本月进入两会时间。上海市市长杨雄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多次提出要深入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他总结，2016年上海生产总值预计比上年增长6.7%，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进一步放缓。 建议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全市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 和上海进一步调低经济增速预期相比，陕西则提出提速。陕西省长胡和平在陕西这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追赶超越，并形象地将其形容为是一种跳起来摘桃子的进取精神。2016年陕西预计生产总值增长7.6%左右，2017年的预期目标则为8%。比较抢眼的是，这个西部内陆省份去年的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二。陕西省人大代表、省发改委主任方伟峰说， 陕西这些年抓住一带一路的机会啊，引进国际知名的跨国企业啊，与国际大物流融为一体啊，提升了我们的经济外向度。 同处西部的青海则在扶贫上成绩突出。代省长王建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了2016年青海脱贫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 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75.5%，异地搬迁扶贫项目开工率和工程进度均居全国前列。6个县、400个村、11万人实现脱贫摘帽。海西州率先在全省实现脱贫清零。 到2019年，青海要实现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成为天津和湖北两省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亮点。湖北省代省长王晓东说，2016年湖北减压钢铁产能338万吨，煤炭产能1011万吨，国家下达的3年任务一年就超额完成。天津市市长王东峰介�绍，天津去年减压粗钢产能370万吨，2017年仍将继续加大钢铁行业去产能力度。天津市市长王东峰， 在去年压减370万吨的基础上，今年压减180万吨，积极稳妥地处置僵尸企业，切实做好分流职工的安置工作。 温暖回家路， 我是今天的春运小助手鲁晋。春运进入第4天，用忙碌来形容应该更为贴切。买票忙、赶路忙、服务忙、保障更忙，而所有的忙都是为了顺出行是否顺畅，有的时候还要看天气是不是配合。 中央气象台消息，从15号开始到17号，河北、河南、天津、山东等十省市将先后出现雾霾，其中今天到明天是雾霾影响最强时段，北京、天津、河北甚至到陕西关中地区和东北平原等地都将出现中到重度霾，提醒出行的朋友们保安全，还要做好防雾霾措施。受雾霾影响，从今天开始，河北的八个城市都将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河北各地客运交通枢纽为此增加了运力。石家庄运河桥客运站站务科科长刘焕军介绍， 首先呢，售票窗口有8个增加到10个，高速封路，上不了高速的这车辆为了安全考虑，能不发车就不发车，但是呢，我们用低速来分流旅客。 石家庄南郊客运站还为确实有困难的旅客提供免费车票等温暖救助。南郊客运站站务科副科长高淑英表示， 突然把钱包丢了的旅客，一些年龄小的这些孩子，残疾的旅客，还有就是公安部门送过来的需要救助的旅客，资助困难旅客回家的一张票钱。 忙碌中总有些人没有办法回家过年，为了能让在外务工人员的子女回家和长辈团圆，青岛长途汽车总站今年继续对7到12岁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推出邮寄儿童服务。青岛汽车总站文宣负责人李楠介绍说， 家长们必须提前一天来车站办理相关手续，留下一个自己的微信号码，以便乘务员上车后添加好友来提供微信视频监控服务。 如果在途中不慎丢失了手机，或者手机没电想和家人联系怎么办呢？西安北站党总支书记李英说，他们有办法。 我们在服务总台为旅客设置了2分钟的免费畅通电话，另外还推出了手机移动加油站，旅客的手机没电以后到我们这儿临时能加油。 春运期间一天更比一天忙，但是小问题大隐患，为了忙而不乱，出行顺畅，服务顺心，还需要各方齐努力。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祝各位顺利愉快。 新春走基层，今天我们跟随央广记者王志勇、王志达走进太行山。 地处太行山深处的前人峪村，如今被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但今年已经72岁的前人峪村老支书郭成志却记得，以前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 村到什么地方？号称是上山光秃秃，下山乱石多。这个村小孩成媳妇都成不了。 1963年的一场大水让前人峪村雪上加霜，600亩农田被冲毁了400多亩。许多人拖家带口，甚至到山西省去乞讨。 5年治滩，3年修水，还有3年力保黄山。后来我们要推林化果，我们想还不行，我要是提高产量，我们要搞一个日子创意，把原来沟庄梯田全部搞成了一个石头浆砌梯田。 几十年来，黔南峪村经历了营造生态林、发展经济林、打造生态经济示范区3个阶段。截止到目前，黔南峪村经济总收入超过1.07亿元，人均纯收入突破了10000元。黔南峪村民郭双庆看着自己承包的一道道经济沟，显得十分开心。 孩子那儿是 开的水晶桃树啊，到里边这桃树上面有苹果树，有葡萄树，有开特香，有栗子。 在沙河市利多镇南高村，当地积极引进工商资本，牵住了资金男这个牛鼻子。记者见到乔长京时，他正准备去核桃园上班，他所在的核桃园就是近年来沙河市引入工商资本的成果。邢台市林业局副局长李素春介绍说， 现在的工商资本加入了以后，实现了这个快节奏，所以我1-2年我都把这一片都给干完了，就引入工商资本，形成了这个多主题多形式的参与开发。 民生暖万家今天播出乳粉安全进行时，采制央广记者车丽。 2016年上半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共抽检婴幼儿配方乳粉1274批次，不符合国家标准存在风险的样品只有8批次，占样品总数的0.6%。检出问题的基本上是中小企业，乳制品监督抽检合格率在各类食品中最高，消费者信心正逐步恢复。 超市买的这种官方渠道的国产奶粉更让人放心一点。 我国共有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103家，国家食药监管理总局2016年要求每个企业原则上不得超过3个配方系列、9种产品配方。某大型乳粉企业负责人表示， 对于我整个工厂来说效率会提高，整个行业都这么做的话，其实行业效率会提高。 国家食药监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严江英表示， 从我们产品的抽检的这个结果也能看出来，乳品在我们抽检，特别婴幼儿配方乳粉，一直是食品当中 抽检合格率是最高的，99%以上，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数据还是能说明我们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 央广时评，建特色小镇不能仅靠砸钱一哄而上，撰写刘黎。自去年七月国家层面提出加快构建特色小镇以来，各地特色小镇建设高歌猛进。江苏镇江计划今年投入80亿元首批建设8个特色小镇，江西要用1年半的时间打造60个特色小镇，考核合格将获得200万元的奖励。河北计划未来3年打造100个特色小镇，总投资2000亿元。几乎每个省区都生怕错过这波高速发展的机遇期。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近日疾呼，特色小镇不能这么干。现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与初衷违背的地方。发改委的要求很明确，特色小镇要打造，更要营造，要增长，更要成长，要试点，更要示范。简单说，特色小镇要花心思培育，不是钱到位就能建好。建设特色小镇既要防止一哄而上，还要防止千镇一面，既要防止形象工程，政府还不能全部大包大揽。前些年不少地方砸钱建新城，建出不少空城鬼城，特色小镇建设不能重蹈覆辙。特色小镇特在文化，特在生态，特在产业，只有先挖掘出小镇独一无二的特色，才可能培育出有持续发展潜力的小镇样板。简单大干快上，只注重投入的大手笔，建出来的小镇可能只是看起来很美，未必真能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特色小镇要建得有声有色，不能只是徒有其表，甚至因冲动建设成了烂尾工程。 陆军某部《大功三连》系列报道《学习力就是战斗力》第三篇，采制央广记者李燕。 清晨6点，22岁的上等兵陆军杰和战友们迅速起床出操。入1年0.4个月，陆军杰的体重从102斤增加到136斤，驼背也变挺直了。 在家的时候，基本上都玩游戏，晚上一般3-4点才睡觉，早上10点多起床，就父母就一直特别担心我。 新兵下连后，陆军杰成为全军闻名的大功三连里的普通一兵。 学完休息讲话以后，觉得包括后面新兵进来这些拼钉子精神，就说是也对自己的进步属于一个潜移默化的进步吧。之前的话训练呀这一方面不及格就不及格，现在的话就说是每一项科目至少要及格，成绩最好的话就是武装5公里和轻装5公里，基本上就是满分的成绩。 在大功三连和陆军杰有着相似经历的大有人在，下士张善兵也有满满的获得感。 原来一说高体能浑身疼，习主席说我学习力就是战斗力，然后你慢慢学习好了，你会发现我感觉连队带着挺好的。一说搞体能，你心里那种感觉特别兴奋，体能素质越来越好。 3年来，连队先后有6名战士考学提干，14名官兵立功或获得集团军以上表彰奖励。大功三连指导员王金龙： 我们在部队学理论确实能改变自己了，学习确实特别重要，把人那个思想给改变了之后，他会促进这个人的各项的一种 全面的 一个进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王泽华、方亮，主播魏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